something to promote. I just won't emote. Спасибо! Party like a Russian. End of discussion. Dance like you got concussion. Oh, we got soul and we got gold. Party like a Russian. Disco seduction. Party like a Russian. Oh, oh, oh. 来自 Robin Williams. Party like a Russian. End of discussion. Dance like you got concussion. Oh, put a doll inside a doll. Party like a Russian. Disco seduction 欢迎你来到今天11月27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Hello， 我是乔治。Hello， 为什么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谁那么顽皮？ Who's naughty？ 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开始了，今天一样从十点钟会开始陪你到凌晨的一点钟， 好棒呀！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个小时呢，会是我们的青春点名部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哈一下，帮大家加油打气， 干巴爹， 干巴爹。 第二个小时呢，有 UFO MVP 来跟我们分享话题。今天第二个小时呢，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关于最近你有没有跟家人大吵特吵的经验，也不用大吵或小吵或冷战、嗯、你最近为什么跟家人吵架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怎么会这样呢？ 欢迎你在第二个小时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如果真的吵得很严重，你们最后是怎么和好的呢？真的跟家人吵架不分年纪耶， 不分， 就像我朋友都已经30好几了还是会离家出走一样，我觉得超好笑。我觉得超好笑。 我认识吗？ 你认识、 哦、我知道是谁。 就吵一吵要跑出门， 太离谱了。 就蛮可爱的。好，第二个小时关于跟家人吵架的事情，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以上就是我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 好棒哟，超棒的，超棒。 所以这个周末 everybody OK？ 你 OK 吗？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 没拜哦。 搬家顺利吗？好的。 蛮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不顺利，是心情上有一种非常懒惰的心态、嗯、想说可不可以放着一切都不要管，好烦、嗯、 那你有彻底趁机断舍离吗？ 我一向都是断舍离那挂的啊，我从来不留东西。 这位进入我们录音间的讲师，今天讲课开心吗？ 你好吗？ 我想要去熊大的腿上。 熊大真的 很可爱。说到这个， 你 为什么可以去他们公司？ 因为今天呢，就是 LINE Q 他们有一个直播，然后我就去主持那个直播。然后你知道 LINE 公司，你真的是你进去里面啊。 你喝他的，你喝他 的。欸，你玩不玩欸，太多东西了。他们就连厕所啊，上厕所不是要抽那个擦手巾吗？就是那个铁盒，然后你可以一直抽那个擦手指的那个铁盒，那个铁盒上面也有部长在生气瞪你。No trash! 很可爱。 那你们要趁机问那个我想要画烂贴图？ 有，我问了。 然后呢，他怎么回答？ 我们要这么公开讨论我们？ 哦，好，没事，那我们拜拜。 你怎么可以躺在熊大的腿上？他不是不让人家上去吗？ 熊大，你随便上好不好？你能上去哪你都上去哪，真的。 你这样要我情何以堪？ 熊大的随便你可以去就去。 可是韩国店里面的大熊大是不可以爬上去的、 啊。人家是韩国店，人家是 LINE 总公司呢。 LINE 总公司就是让同仁们在那边。休憩玩闹的， 啊、是随便人可以去的、啊。 而且、 啊、我也要去，赖哥我嘛，我也可以主持直播，欸、我可以露奶哦。 还是我们、哦、还是我们申请一次，申请一次青春点点版剧，我们去参观赖公司怎么样？ 好啊，可以吗？ 可以吗？ 我是不知道、啊、 他们会答应吗？ 就像有的人会来电台参访是一样的、啊，因为他们公司 太漂亮了，他们连每一间会议室都有装潢，然后他们吃便当的地方啊是熊大火就列车，就里面会有兔兔坐在里面，就一个窗户。 我想要去赖公司再次喊话。 他们真的就是比如说他下面的会议室，他们的地上也都会有那种绿地毯，就是你一进去就觉得很疗愈很放松，然后可以尽情的开会。那中间会有个凹槽，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小乐高，不是就小乐高，你可以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所谓会激荡你的脑力啊等等之类的。 没有脑的怎么办呢？ 没有脑的我就跳过乐高那一趴，在旁边一直拍照， 纯粹享受可爱的氛围。 这里面太漂亮了。 那他们的员工真的有好好上班吗？在那么可爱的环境里？ 有啊，他们工作很忙碌啊，所以去的时候就我们都会一直就是旁人都会不停的尖叫说，在你们这边上班很幸福。他们说就是 冷眼旁观，他们都用爱丽式老兵，还好吧？ 就是他们也觉得很可爱，可是工作内容还是很忙，非常非常忙。 真的可以青春点点组团吗？就当然我们不可能就办一个什么300人参访团， 是不可能啦。 二三十个可以吧？ 而且就所有人看到之后，就每个人都想要去 LINE 的公司看看。 这样子，我们二三十个人这样一伙人去，会不会真的打扰到他们上班呢、啊？ 没有，可是就是参访，就是 申请休假日嘛， 申请说哦，可不可以让就是看 看？而且他们的那个周边商品，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韩国什么 LINE 的咖啡厅、嗯，好像里面都有在卖那些产品。可是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周边， 很多 买不，我跟你讲买不完，真的是买不完。 就连我觉得现在已经欲望这么，就是对于那种周边小玩意儿欲望已经很低的人，我看到都觉得崩溃。 任何欲望都不高啊， 所以去了。去了 LINE 公司以后，就会觉得天哪！我当初为什么会花钱去买票看 LINE 展的感觉，对不对？ 你有花钱买票去看 LINE 展？ 没有啊，哦、oh. ，是不是？就是 没有，我只有唤起我当初有点迷 LINE Ranger 的心，因为它有一些周边的公仔是 LINE Rangers 里面的造型。 说到这个， 怎样？ 你还在玩 这个混账？ 你还在玩 LINE Rangers 吗？ 我没有在玩了，但是想当初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一段故事， 大家都知道，你们常讲好不好？ 害死我了。浪费我时间， 就是， 浪费我生命。 而且你知道，就是因为玩 Line Rangers 入迷了，所以去韩国 Line 的店的时候，疯狂的扫他们，因为 不是因为你本身的形象跟熊大有点像，你扫熊大周遭也是应该的、啊。 No， 因为在台湾没有。台湾的那个货跟韩国就是不太一样哦。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 LINE 的店，然后也没有 LINE Rangers 系列的东西、就是那些什么什么特殊角色。 我觉得他们还出了特殊角色的娃娃，很厉害、 对，所以那时候在韩国，我一看到有 LINE Rangers 里面的角色的时候，我狂买那个笔，你还记得吗？我买超多笔。 那你那些笔呢？ 还在家慢慢用啊。 你真的有在用吗？ 很好写哦。然后他现在有出 Rangers 的娃娃，疯了，我疯了， 小小的， 很可爱， 手掌那样大， 对啊， 还有什么部长眼罩啊，沙粒眼罩啊，手机壳，然后那个毛毯上面就是那些青蛙、鸭子，布布， 鸭子不就是沙粒吗？ 对啊，就是沙粒，很可爱， 鸭子， 哎、欸，它不是鸭子吗？ 它是一只鸭子，哎、欸，它是一只鸡，哎、欸，鸭子，它是一只鸭子。 沙粒到底是什么？ 我记得有人说它是一只鸭子。 沙粒是鸭子吗？ 沙，它那个嘴不就鸭嘴吗？ 哎、欸，不对哦，沙粒好像是一只鸡哦， 还是一只鸟？ 不是，它是家禽类。 沙粒哪是鸡？它不可能是鸡啦。 我沙粒是鸭子吗？ 它如果是鸡，它上面一定有、那個、 母鸡哪有鸡冠？ 嗯，不是，沙粒没有鸡冠啊。 它是母鸡，它是母的、啊，不然它怎么叫沙粒呢？ 他是鸭啦， 他好像是鸭还是？ 我看 app 上面大家说什么？ 到底沙粒是鸡还是鸭？ 因为之前 感觉好像在骂人、啊。 讨论区里面有在讨论沙粒到底是什么生物。 哎、欸、，Line Rangers 就是要救沙粒的， 对啊，抢救沙粒啊。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在抢救什么。 Line 是鸭子吧？ 有时候沙粒是鸟吧？ 我记得 哪是 Woodstock 才是鸟吧？ 它本来它这真的是只鸟。 对啊 ，Woodstock 真的是鸟， 但是沙粒就是一只。你分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生物，但它的确是一只什么，只是我忘了。而且那时候大家知道，诶，干嘛？怎么了吗？ 没有，我想说一直听到有声音，因为门没关，就会听到隔壁的声音。 对对，那时候大家一知道沙粒是那种生物的时候，还吓一跳，说：“哦，原来它是可能是鸡或是鸭。” 有人说是鸡鸭合体， 是鸡，是鸡，沙粒是只鸡。 真的假的？ 据 LINE 公司公布角色设定，沙粒是一只一无所知、单纯又急性子的小鸡，它只是嘴巴长得很怪而已。 他是鸡身鸭嘴。 三立新闻网就向赖公司求证，得到的答案竟是沙利是只鸡。这也要求证。 今天我们知道了沙利是一只鸡。十点十四分，为你送上歌曲，来自安心雅，人生要漂亮。 我疤痕了，对着镜子讲，轻易分手和前提来交往，拜托啦，多余体重推翻，没有办法，不是好办法，不要吃饭，留着当嫁妆，提成绩不自觉当做刹车来踩，和拍照片悄悄一步后退，笑脸好照片难免好照片，可是女人唯美怎么能唯美，一起重新做人 Let's go， 做做运动，抖抖双手，挥手拜拜，你的拜拜手，四三二一沉住别放松，继续加油，美丽在招手，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就是吃必辣，就是不必强，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就是吃必辣，就是不必强，那幽默尽在卖，没有办法，继续找办法，你没有电脑不是我强项，为美丽是脱口秀到比没专长，和拍照片悄悄一步后退，笑脸好照片难免好照片，可是女人唯美怎么能唯美，一起重新做人 Let's go， 做做运动，抖抖双手，挥手拜拜， 天算不如自己算，掌握时机趁现在， 宾士 C Class 精算时机全方案，享有高额零利率或三年租赁方案，绝佳时机极少出现，立即拥有 C Class。详情请查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欢迎来到世界大发现，今天我们来到加拿大雪茄湖，在这湖底400公尺下蕴藏世界最丰富的铀矿，已经10亿年了。靠粘土质的岩石阻隔，这里的水经检测合乎饮用水标准，真是太神奇了。台湾核废料最终处置是效法大自然隔离放射性物质的技术，将核废料用多种金属层层包起，再埋于数百公尺深的地底，不会影响人类。以上广告由台电提供。 他是方玲，他也是方玲。201612月24日，方玲想念菲菲，让爱飞翔演唱会，购票请上网查询年代售票系统或洽四大超商，全新一批发售中。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就爱电影 UFO 时间二十分，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喽！如果呢，你想要在这个单元一开始我们就帮你哈利路亚的话，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文章下方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帮你哈一下，或者是你现在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留言，我们待会可以帮你哈，或是你正在看吴仲强强强的直播， 有马克哦， 在直播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哟。已经留言的朋友是台北的象征，我想要哈，希望我们班的戏学会会长候选人不要被选上。 真是腹黑，不错不错。 玛丽强强你们好，我是新竹的金鸟毛，工作不顺持续当中，请帮我哈一下，恶灵退散，好运招来。 Cherry 呢说想要哈一下，希望我的眼睛越来越好，不知道你要把揪怎么了。还有米娜说上礼拜的节目来不及哈，因为太累了，我听到一半就睡着了，希望我的手不要再受伤。11月开始左手中指的指甲从1/4断掉流血，再来食指的指甲断掉，再来是右手大拇指指甲旁边断掉。 你发生什么事了？ 对啊，这是不是身体的警讯啊，就指甲断裂成这个样子。 是平，可是指甲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动断掉啊， 是变得很软或者怎么样？ 不太可能，除非他被外力怎么了。 然后他有一天去那个买牛奶，又被拿牛奶又被货架搓，然后又伤到又渗血巴拉巴拉等等之类的，总之就是非常衰的米娜。以上象征金鸟毛 Cherry 米娜，让我们请我们的神来帮你们哈一下咯。 啊，叫我嘛。 真傻啦， 没有一时想不到我要唱什么啊。 傻啦， 我一时想不到 你也像坐在隔壁树下的阿北。 我 对 啊， 然后 下象棋那种， 下象棋然后听广播，然后主持那个傻 啦，对啊，傻傻啊，领巾欸，好不好？ 我很领巾啊，只不过好，我来哈这件事好了。这件事情在我心头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困扰。预备，开始。希望礼拜二搬家的时候，所有家具、所有家电，只要塞一车就塞完。如果不小心塞到第二车，然后又放不满，那我第二车就要多3200，我不想多付钱。 所以你已经预估过了，应该是一车可以上得去的。 就是预估，当时就是我拍照传给搬家公司估价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哦，你这个可能要一车多，一车多，就是一车再可能到两车多这样子。那我说那一车放下嘛，因为你两车就是要再多加第二车的钱啊。他说一车哦，如果你还要加一些杂物干嘛的话，可能就不行，就会变要两车。然后听完这句话之后，我就在想说，那我自己如果先把杂物就陆陆续续的全部把它搬到新家，就不要让不要再占其他空间的话，会不会一车就好？然后可是在最近搬家的这些陆陆续续当中，我就发现搬那些东西其实很累，然后有些东西比如说书啊那些东西蛮重的，有时候真的很想干脆放弃一了百了，让他是全部让他们搬，我就要一直在挣扎，所以明天是关键点，就是看我明天的心情是要不要这么 good at 把所有东西都自己搬过去，还是我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就通通留给他们搬，就第二车的钱我就付吧。 我觉得当你明天看到明天的鸟天气之后，你就会放弃一切。 可是要是到时候我搬，而且这为什么会困扰我呢？是因为我一直不确定，光是那些大型家具会不会就已经要放到第二车了。如果我在那边非常的 good 把所有东西都已经先搬过去， 那你的基本盘本来就是要两车的话， 对，如果它本来就已经是要两车了，那我干嘛在那边这么辛苦？ 哎，0223639955，你啊，嗨鲁阿妈，欢迎打给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网 APP 来留言，或是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都可以哟。 觉得你要特别就不能怕麻烦，因为我刚跟强强建议说新口味要不要尝试看释迦，他就说一颗一颗去籽，我是疯了吗？ 哎，释迦里面超多籽的肉，好少。 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厨师，然后他就是今天 po 了一箱，就是他可能新订的释迦的照片，他说即将店里要推出。什么释迦雪酪那个产品，那个叫什么，就有点像冰沙，有点像那一些 雪酪啦， 雪酪雪酪雪酪，光是听我就想吃释迦，很好吃耶。但释迦的加工品或是之后再去再做的东西我觉得不多， 好像蛮麻烦，因为释迦籽太多，肉很少啊。其实而且释迦其实不便宜耶，成本是贵 的。好的释迦很贵。 对啊对啊，好吃。像 我阿妈最喜欢吃释迦，谁在乎 害我愣了一下，说是不是很怕接下来讲的话得罪阿妈， 只是想趁机怀念一下阿妈而已。 因为凤梨释迦就不便宜，一颗就要100多块200多块啊。 但是如果你是要拿来做甜点，你不用买到这么甜度那么高的吧？ 不行，我一定要给大家用最好的东西。 那品质好，你甜度不用拿到这么高啊。 主要是释迦的果肉不多啊，他就是吃，而且要怎么去那个籽，其实我没有研究过。 你用你的嘴巴， 你说，你说进去嚼一嚼嚼嚼，然后把籽吐出来，然后再吐那个果肉出来，是不是？ 超 恶！哎，不会啊，口酿酒那叫什么酒？不是也是这样吗？ 啊，我看一下，志柔说，我想要他星期四五的段考可以顺利过关。 干巴爹。 Jenny 想要帮台湾电影嗨一下，希望台湾电影可以加加油。 干巴爹。 一路顺风真的好看哎、欸。 你今天看了、哦？跟谁看啊？ 昨天看的。 跟谁看的、啊？ 棒棒棒棒棒！ 哎、欸，你是一个很不会闪躲问题的人哎。 怎样？ 没有啊，他就是彻底的闪躲啊。 就是你会，就是一让人家完全知道有鬼的闪躲。 棒 ！Peace 说，我想要他明天婚姻平权，一切顺利。我们要都一样，我们不要专法。 我今天就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很多朋友就贴说，明天好像有什么游戏，为了这。那个平权法案游行的活动这样、嗯、然后我心想说你们这些，我就在底下留言说，那你们明天游行完可以顺便走来我家吗，帮我搬场。 好烂哦， 你们平常练成那个样子，这时候应该发挥一点用处了吧。 嘉哲想要他，他说肚子胀气快一个礼拜了，希望快快消下去。刚刚有一个人才在那边喝那个胃食道逆流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没有，我还没有喝。 你还没喝？ 因为我昨天晚上去喝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回到家，我不知道我喝了什么，我没有喝很多，但是回到家 被下药了。 不是，睡到大概四五点吧，就开始胃食道逆流，就很烧很胀，就很不舒服。然后我就是伸手想要找找看我有没有胃药，我才发现我把一切都已经打包到身上，我手边一颗药都没有。 小宝希望明天可以顺顺利利，然后。正好我们还没祝你生日快乐，待会祝你生日快乐哦！馒头想要他明天一切顺利。 干巴爹， 好。甜点说，我想要他手机可以乖乖的，不要时好时坏哟。 like a tight in me by you. 有一天天脸红，你在偷看我。I just want a 白日梦。I just want some 憧憬也有，幻想也有。一天天脸红，假装 I don't know。窗外的天空太蓝。 Maruko Sakura 说，帮我哈，下星期一二我家的妹妹要定期考试，可以顺顺利利得高分，校牌大要记。 干巴得。 Lisa 想要请我们帮她哈，说这星期不用天天加班，感恩感恩。 天天想你。 生日收信的留言给你念，在最下面。 好，两位好，他是爱穿点滴。点梯的浩浩，11月27号就是他的27岁生日，依旧来这边报道。生日愿望就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三位主持人都可以身体健康、事事顺心。第二个呢，是希望帮他点一首阿四跟林宥嘉合唱《致姗姗来迟的你》。第三个愿望呢，就是希望一只姗姗来迟的他能够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不管你是11月份的寿星还是12月份的寿星，如果想要在一天一开始让我们祝你生日快乐的话，欢迎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就可以留言咯。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是一人分的法案，傻一人分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哦。 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哦。 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想着只想擦 他天而不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这首歌曲送给今天的寿星浩浩至姗姗来迟的你。10:40，汉阳说呢，希望玛丽跟强强可以哈我明天的神解。神解是什么啊？神明的神，解脱的解。神解期末考可以顺利通过60大关， 会不会是算术之类的？ 那全名是 神速解答。是不是呢？ 有人说何胖瑶子王美伟祥勋子提子专题顺利万岁， 干巴爹 万岁万岁万万岁。 10:40，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这个小时呢，在帮大家哈利路亚，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来留言，或是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不管哪个方式都可以哟。 你陪我逛街看电影，你陪我刷牙洗毛巾，你陪我吃饭不吃菜，你陪我洗个泡泡浴，你陪我玩单人游戏，你陪我去梦中旅行。转圈圈圈住一条鱼，鱼游来游去游到哪里，我难过你为我伤心，棉花糖变成了乌云，数到三时间下起毛毛雨， 到歌曲呢是来自于 Peggy 许哲佩的滴滴滴。神姐，神姐指的是临床的神经解剖。 哎，真的耶，有人刚刚写神经解剖，我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原来是神经解剖啊。 就是神姐， 神姐。希望你可以顺利过关咯。 听完了滴滴滴，我们来听听最可爱的宝剑。宝剑真的是 so cute。 其实我不太记得宝剑长怎样，我最近比较有印象的是玉泽演。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以为玉泽演是日本人，然后我那时候说，我朋友在讨论说玉泽演干嘛干嘛韩剧什么什么，说哎，玉泽演不是日本人吗？然后我就想说 韩国人， 然后我就想说玉泽演到底长怎样，是不是我搞错？我就去看了一下，所以我就记住他的长相。原来我以为是日本人，是玉木宏。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朴宝剑，你的人。呆豆呢之前有说，就是他男朋友他面试什么，有一个超级梦幻工作，你还记得吗？他希望可以面试上那个梦幻工作。 我不记得了。 他说他想要继续帮他男朋友他明天面试可以成功，也希望他自己可以这周顺顺利利。哇 APP 上有人要，不是 APP， 你的直播上面有人要哈吗？ 没有耶，他们现在在讨论饮料。 饮料， 他说宝剑令人想起很久以前的运动饮料， 不会是宝剑饮料吧？ 是，然后还有人说老虎牙子也是蛮久的牌子，

心，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2014再聚剧团新社员，动漫音乐剧掀起话题。2016再度推出 BL 音乐剧《利维坦 2.0》，原创作阵容再度合体力作。在网络世界里，唯有智慧才能称王，是敌人还是爱人？2016华文原创音乐剧节《利维坦 2.0》带您一探虚实。11月12日起，新北市艺文中心，购票请洽两厅院。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这样不安静，管好你的小手嘴，别轻易的喊爹爹，每个空中的梦想家，最爱点的 UFO。 10:55，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首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李玉玺的 未命名 ，我的脑袋到底是记忆有多短啊？下个小时是那个校园大小事，要跟你聊聊你跟家人吵架的事情。下个小时见喽。 我该怎么去剪辑？还没开口说了再见，你就先回首。还没习惯拥抱，于是我们就错过。爱我怎么不开口说爱我？哦，望着眼眶说着放手，你有没有可以忽略或看透？一颗心正在慢慢的降落，无所谓陨落或彻底沉默。哦，点头，你坚强却坚强的点头，这道理我必须要能够。慢慢懂，残酷接受，人转身才停一道伤口。哦，空气刚紧握，随意地的你，可惜曾经那么甜的关心，用力的感情，我该怎么去前进？还没开口说了再见，你就先回首。还没习惯拥抱，于是我们就错过。爱我怎么不开口说爱我？ 我是更新医院王真玉医师。高血压症状不明显，控制不佳会导致中风、心肌梗塞甚至死亡，提醒你每天测量血压，按时服药，远离心血管疾病。 台湾怒华关心您的心血管健康。 好想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啊、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12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在纷乱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清静的力量，这是生瑜伽。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得主徐清源第一次透过他的生瑜伽带您进入前所未有的静心世界。12月3号，徐清源的生瑜伽音乐会就在台北花样展演空间，兔月售票热卖中。 Joanna 王若琳，霸凌之家，残酷反讽主打霸凌的艺术。 Yes I will show。 揭开糖衣内的丑陋人性，欢迎来到霸凌之家。索尼音乐， 我是关诗敏。 别说别说，请你看着我。哦，让我让我住进你眼里。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铺上爱情的红毯，实现最美丽的承诺。百平大厅、泳池、宴会厅、1000平会馆的超值。亲爱的，我把家变饭店，还要住进台北市。 台北惊奇，自备168万起，买2房，车位与装潢一次附上。16至26平，西门捷运站，23759988，立刻入住。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 要跟我比心机，你还差得远呢。你算你厉害，你的心机怎么可以这么轻？ Epson 雷霆好礼雷射旧换新专案，不管你用什么牌子的印表机，都可用独家优惠升级雷射新机，最高可省上万元，不用耍新机也能实时换新机。现在加购碳粉还可以升级3年保固哦。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嘿，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眨眼，但我望着你幸福降临，快乐向上天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新生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雷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生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新生点点点 Start。 先设天才好吧，终点是一个人爱一个才会人大，该尊严就尊严，其实谁都知道吧，10000个不为讨的办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界比现实大，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10000个不回头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世界比现实大，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 生命比现实大，我不能说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娃娃魏如萱《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校园大小事，本周要跟你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你最近有没有跟你的家人吵架呢？我有点忘记当初在定题目有没有把朋友也算进来。最近在吵架，你在吵什么呢？我们先来听听本周的 UFO MVP 好了。 好哦。 大家好，我是钟杰西。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和家人吵架。我记得在去年，我发现我的亲人做错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很明显的就是一个骗局，所以我极力反对他。可是呢，他很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我们闹翻了。他呢，也停止和我联络，于是我决定将对错抛在一边。首先呢，我就向他认错，结果他也低下了头向我认错。很多时候其实认错呢，并不在乎谁对谁错，认错乃是在乎我们还要在一起。 有时候跟家人吵架，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要怎么和好，要怎么道歉。有时候你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可是你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啊，你说自己错了还不知道怎么，拉不下脸来开口 道歉。就是你也很想道歉，可是有时候那个氛围就是很难过去说我对不起啦，或是、 大人是比较 有点难。嗯， 自己如果是自己犯错的话， 嗯， 还比较容易拉得下脸来。 嗯， 就我们这一辈的啦。 嗯， 如果是爸爸妈妈犯错，或是其他的长辈犯错，然后要他们道歉，我觉得 哦，那很不容易。 嗯， 你最近有没有跟你的家人吵架？你们是为什么吵架呢？后来又是怎么和好的？欢迎跟我们分享02-2363-9955 23639955。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本周的 UFO MVP 钟杰西，这首 There You Are。 My breath when I think of you. Now you're gone. You build a place in my heart that will always come home and belong. My heart collects 有些朋友刚好都有分享最近就有跟家人吵架的经验， 说来听听。 你叫他们打电话进来啊，怎么说？那 app 字只能打35个字吧？ 你们打电话进来呗，02-2363-995，23639955，打电话进来呗。 对啊，不止在 app 留言，欢迎直接打给我们，说说你最近到底为了什么而吵架。然后也有人说，就是道歉真的是蛮难的一门学问。 傻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 有时候跟家人也不一定是跟爸妈吵架，你可能跟你的兄弟姐妹吵架，那个吵起来可能更惊天动地，甚至会动手互殴对方。很可怕的。嘿，你好。 嗨， 大家好，大家晚安。 你好，你是谁？ 我是 Helen。 Helen 你跟谁吵架？ 妈妈。 你跟你妈吵什么？ 因为他请我带爸爸去看医生，那最近的天气都就是下雨，然后我就很对，然后我就坚持说我要开车。 嗯， 那妈妈就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开车，他不准我开车，如果我开车的话就不准我带爸爸去。可是其实我放弃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然后为了去就是陪爸爸去医院。 嗯， 可是我妈妈就很 tough 很强硬的就说一定要都听她的话，比如说包括开车， 嗯， 就不能开车，然后一定要搭接驳车， 嗯， 也不准搭计程车。 对，然后 为什么不能搭计程车啊？ 就不行啊。 why 她觉得可以搭接驳车，你干嘛要开那个钱啊？ 对对对，就是按呢。然后就是后来我已经答应我已经答应他，就是说好，那就是按照他说的不开车，只坐接驳车。 嗯， 然后妈妈在下一秒的时候又却跑去跟爸爸说，没人要陪你去，你得自己去。 哈， 然后后来对我就很生气的跑过去跟他讲说，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因为我已经答应你了，然后你干嘛又去跟爸爸就是一个生病的人讲说没有人要陪你去，你得自己去。 哼， 我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哼， 他是不是只是在跟你爸开玩笑？ 没有，他非常认真，非常认真。然后我就说， 嗯， 我就那时候真的整个就是大俩拱，然后崩溃的说，你够了没？我已经放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meeting， 然后这个， 嗯， 为了这个 meeting 我已经努力了半个月， 嗯， 然后我都没有跟你提，是因为我觉得家人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为什么今天连我要怎么去你都要干涉？好，我今天也听了你的话，就是我不开车，我坐接驳车， 嗯， 那为什么你还要在下一秒的时候去打击他，跟他讲说没有人要陪你去哦？ 他跟爸爸有在吵架吗？那时候 就没有啊，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 这句话来得好莫名其妙哦。 对对对，我也那时候其实很想呼他巴掌，我觉得 不好吧。 可是有的长辈有时候很爱故意这样嫌东嫌西，就是啊，不拉贝这里起。 对，所以我才说是不是在开玩笑的？那不拉贝这里起啦。 他非常认真，然后认真到我整个吓到，我觉得他是我那时候很想问他说，你是听不懂国语吗？有需要翻译成英文吗？ 就真的要跟妈妈翻脸了。 真的啊， 但是你有搞懂那一句话的到底为什么会讲出口，到底是为什么？ 我没有，是至今不明白。 搞不好他其实他妈妈自己也不知道，他就是有时候就是嘴巴就想要念一下。 对啊，有时候会啊。 可是那个火就会很大啊，我前面已经跟你撸了那么久，然后你现在在我面前嘣引燃最后一个炮弹这样。 而且我觉得 嗯 而且我觉得对这样生病的人也很可怜吧。 那你那时候你爸有回话吗？ 没有啊，因为我马上就冲过去跟他讲说，我会陪他去，你不用，我就跟我妈说你不用担心。 你们平常跟妈妈感情好吗？ 就是他是一个独裁的，比希特勒还要希特勒的人， 霸道妈妈俏妇人， 什么片名？ 好像有点色情。 所以， 而且 很常吵架， 这个吵完也不想道歉的，因为就是 你就是北吧，你就是不知道在干嘛。 可是你又不能跟妈妈说，妈妈真的太你弟就是北吧的呢。 如果真的很北吧， 啊， 应该要讲吧，就是你妈你讲这句话很不 OK 耶。 有啊，我有跟他讲，我就说我觉得你很无聊，我说我不希望你对一个生病的人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是我，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你刚刚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你到底想为什么嘛？你讲出一个所以 然。那时候你讲的时候，你妈妈有回你吗？ 没有啊，他就说你刚才不是前面讲说你很忙吗？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已经跟你讲，我答应你的事情，我就会做到。然后而且如果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干嘛还要跟你讨论说好好好我就坐接驳车就好了，因为我们是要去长庚。那你不觉得整个事情我都已经顺着你的旨意去走了吗？ 最后还鬼打墙。 对，你最后还鬼打墙，我真的完全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 那又为何要跟爸爸为什么要跟妈妈讨论？就直接把爸爸带去就好了。 没有，因为爸爸就是下午， 反正你妈又不去，她又管不着你们到底怎么去的。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被他发现，他一定会大俩拱，所以我觉得还是遵照他的旨意，以免就是说 他怎么可能在家要望远镜看你们到底有没有搭上接驳车吧？ 哦，接驳车来了，来了哦，有上次哦，很好，很好，很乖啊。GPS 打开哦，有高速公路上， 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之后他爸爸跟他分享说，哦，我们今天到底怎么去的，然后他如果知道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不开心， 哦， 然后又会伤害一家人的和气，因为我觉得今天真的有人在生病了，不要再去伤和气。 其实这个，其实你讲的这整个状况，我觉得蛮吊诡的，因为这种事情在我们家是不会吵起来的。 其实老实说，当下我真的觉得他中邪，然后我真的很想给他一巴掌。 气头上，气头来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第一，我真的放弃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我已经答应你的事情我绝对会做到，然后我也很清楚的跟你沟通好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结果你下一秒又不知道哪根筋， 但你也没有搞清楚妈妈到底是不是只是碎嘴随便讲讲开个玩笑，然后你就打俩拱。 那时候我已经气到一个不行了。 对啊，搞不好你妈只是开玩笑，然后反而被你吓到。 没有，他真的，他是认真的啊，他是认真，他就是 他就这样跟你爸讲吗？抓着你爸说：“我跟你讲，不然被背你去，你家己去，家己心背，家己去。” 破 杯，破杯，嘎叽，破杯，嘎嘎叽，破杯。 他就说，他说真的没有人要理你，你很可怜哎。然后他就说， 你就可怜嘞，在。 还是你那时候有提到说，你有就是你有一个 meeting 取消，然后他就可能你提这一点，他也觉得说干嘛，好像他又没有要逼你什么的，他可能那时候其实他心里也有点不开心，就说出来。 没有，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有很认真的跟他解释说，因为我觉得家人非常重要，所以当初你在问我说可不可以陪他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打算放弃这个 meeting 了，我觉得我不想吃后悔药。对，然后就这么。 既然你的 meeting 这么重要，那为什么不商量就让你妈带你爸去，然后你就去参加那个很重要的 meeting？ 因为他今天要上班，他今天要上班，而且因为我爸爸生病的有点严重，所以他已经陪他去医院一个礼拜了，然后我觉得去医院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所以我想要帮他分忧解劳，然后没有想到我觉得他就是反而没有把人家的就是家人对家庭的付出当做一回事情。 我觉得你们好像想得太严重了，你怎么把事情想得这么严重，其实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这么严肃的事情，只是一时气头上，然后就无限上纲在生气。 他真的很 out of control。 这件事情刚发生嘛？你是不是刚吵完？ 没有，昨天。 但今天还这么气啊？ 今天没有，我只是就想要分享啊，因为你们不是希望有人打电话进来。 对对对，真没有料到这么气。 讲完有让你舒压一点吗？ 没有啊，其实 没有。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会包容他，因为毕竟就是家里有已经有人生病了， 所以我才问你平常跟妈妈的感情好不好，因为通常听这种听起来就是、 OK、啊很不 OK 啊，可是我已经就觉得说如果能够沟通就尽量以比较沟通的方式可以沟通就好了，然后不要再造成， 所以基本上 低气压，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原本跟妈妈的摩擦就很多，所以只要有一点，所以这种争论起来或讨论起来，只要有一个火药被引燃就会爆炸，对不对？ 以前是如此，但是后来我自己觉得说，哦，我好像这样子对长辈顶嘴很不孝顺，所以我现在都说，哎，那我可以跟你约个时间吗？ 这样我懂了，没有你们相处，这就是很怪的地方了，就是你们本来就处不来，你们再怎么想粉饰太平，但只要有火药，只要有导火线，这样一点燃就会蹦。不管是任何一方在一起，就是你们就合不来嘛，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觉得改变他很困难，所以我想说我先改变我自己，然后。其实他也看到我改变我自己，可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 所以你是不喜欢妈妈这么的霸道，是不是？ 应该每个人都不喜欢吧。 不会啊，有些妈妈霸道蛮迷人的。 蛮迷人的，有点难啦。家里的霸道可能真的很、 啊，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都说了，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你妈妈，你就是改变你自己。那你改变自己，你就是、啊、就是不要再想说他会。 对啊，所以 可怜的是爸爸， 爸爸在旁边， 爸爸吓死， 别吵了， 别吵了，别吵了，俺自己去，自己去，自己生病自己负责。 所以我就是立马的冲过去，就说你不要担心，我会陪你去，我说到做到，这是为人子女应该要做的事情。 天哪，我一辈子都不会跟我爸妈讲到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讲出来好像蛮多余的。但你的心是，但你的想法很好，是没错的啦。 对对啊，因为其实老实说，今天你生病的时候，你谁不希望有人陪伴你？就是年轻人都 都这样子想了，更何况是一个长辈。 嗯嗯， 对啊，我的想法就只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明天要带你爸去？ 没有啦，明天要上班。 哦，好，希望你爸爸。 对，因为我已经体谅妈妈，就是说，哦，他已经上个就是应该说上周已经陪他去一个礼拜了。 嗯， 那今天就是假日，我有空，我可以抽出时间，那就尽量的可以陪我，就不想要麻烦到他了。 希望你爸早点康复咯， 谢谢你们， 感谢你的分享。Helen， 拜 拜拜 拜。 11:26，你最近也有跟你的家人吵架吗？为了什么而吵呢？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快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有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有你的关怀把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 复古舞曲不羁 Hashtag Venice 吴建豪。制作最潮节奏 Venice 吴建豪2016舞曲新风范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解放身体，一起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五月天，五月天，五月天， 我们都要现场。 哇，他是谁？竟然跟天团五月天一起登场。 你不知道吗？是 Toyota 新世代车款 Sienta， 拥有超大空间，九大主动安全系统，还搭载电动滑门，座椅变化更超乎想象，给你天团级的超大享受。 新世代休旅空间王 Toyota Sienta， 五人座七人座69.9万起， 大好登场。 阮慕华耗材小教室。 副厂碳粉比较便宜耶，我还是买副厂好了。 等一下， 阮老师， 千万别贪小便宜，选择副厂碳粉可能影响健康，得不偿失 啊。 副厂碳粉重金属含量大多超标，列印过程加热产生的废气可能影响健康。认明符合欧盟国际安全标准的 Epson 原厂碳粉，高品质，零危害，更环保，守护员工健康。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十三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Oh。家的后面有你哭泣笑闹的房间，如果这次你没说再见，是为了要我想念，你说的那些话要我不能荒废，这一面星空下气味盘踞着我的周围，那一句我说的我很爱你，你听见了没？和 family 紧紧抱在我心里面，和 family 从来不曾走远。这世界被摧毁，我family，我们不会改变，守护到永远。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 Aline 的家。11:3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第二个小时的校园大小事，今天再请大家来分享你最近有没有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可能跟你的爸妈、跟你的兄弟姐妹吵架的经验，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2-23639955，23639955。能不能勇敢说爱？欢迎大家提前进入星空飞行时间。 哇哦，都没有人跟家人吵架。其实这个主题定的真的是，那我们来聊有没有人跟护家盟吵架好了，应该蛮多的吧。 哇，你要吵这个真的吵不完哎！ 千万不要打电话进来讲这些事情， 可能会暴动哦， 会暴动哦。我现在没有脑袋聊这些。 好的乌咖啡，好好的乌咖啡， 小小啊饮落去，不免加糖，就有一种的香甜。伊常常笑我一个人，不知安怎过，拢袂晓把家己照顾好，算那是无你。爱过，感谢你爱我，陪伴我，对我的鼓励，你对我的感情，我知也无得多，将来一定会经历几落回，只爱你一个，感谢你爱我，相信我。接受你的控制，变个家己，两个伫咧彼此找。爱不是比赛，换啥人较敖讲真话，嘛不免去计较，谁付出愈较多。我若无你，日子不知安怎过。感谢你爱我，陪伴我，对我的鼓励，你对我的感情，我再也无得找，将来一定会经历几落回，只爱你一个。感谢你爱我，相信我，甲我才输过，两个人会做伙，拢是真心。再也无得找，将来一定会经历几落回，只爱你一个。感谢你爱我，相信我，甲我才输过，两个人的做伙，拢是真心爱过，爱感谢天地，多数好人。 说一个离题的，最近有很多经典的电影又要重新可以让你在电影院看到，比如说《苦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啊哈， 还有一个我很想再看一次的，我记得那时候那这部片我很久很久之前看的，在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然后看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撼，就有点害怕。 哪一部啊？ 《钢琴教师》，你有看过吗？ 我好像没有看过。 哎，小时候我看我真的是吓死。 你讲一下剧情，我有点我可能 就是有一个女老师跟男学生之间的爱情，可是那个女老师就是走很虐待，有时候会割自己呀、啊，或是很病态的爱，就她的行为都让你觉得非常非常 的 压抑。 哪一国的？ 哪一国的不确定、欸、 日本还是欧美的？ 是法国啊， 法国， 我不太确定， 反正是外国片。 但是钢琴教师重新再上了，真的很想进戏院看一看。 你要带我去看吗？我们要约会吗？

下周二九月十，不是十一月二十九号，也就是礼拜二是他的生日。很感谢他交往七年多来一直指引他走过很多黑暗的低潮，给他肩膀当他最坚强的后盾，无所畏惧的追寻自己的梦想。然后呢，也很谢谢他每天三点都准时提醒他上班的时候要听帮帮忙。 哇哦！怎么是闹钟的态度嘛？ 对，然后说让上班的时光变得很欢乐。他想要点这首歌曲送给他生日男朋友建雄，来自谢和弦的《谢谢你爱我》。 要不是你在我身旁，我不知道那些日子该怎么坚强。还好有你的陪伴，要不然我早就已迷失了方向。要不是你给我力量，我不知道该怎么独自面对黑暗。我想我已经习惯静静地躺在你的怀中变勇敢。亲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像个小孩，脾气坏，固执，任性，叽歪，还有点变态。可是有你在，我就会乖乖，你就是我的个性，我的最爱。亲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真的很帅，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真的不意外。因为有你在，我看到未来，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谢太太，早就已迷失了方向。要不是你给我力量，我不知道该怎么独自面对黑暗。我想我已经习惯静静地躺在你的怀中变勇敢。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像个小孩，脾气坏，固执，任性，叽歪，还有点变态。可是有你在，我就会乖乖，你就是我的个性，我的最爱。亲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真的很帅，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真的不意外。因为有你在，我看到未来，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谢太太，哎呀，谢太太，哎呀，谢太太，哎呀，哎呀。 好、哦，接下来是小慧，小慧一样是要点播给男朋友。他想要跟他说，谢谢你总是包容我，我会努力做个称职的女友。他想要永远在他男友的身边。奇怪了，我们这个礼拜是什么温情的日子吗？一定要对男朋友喊话吗？ 刚刚好而已，可能冬天来了吧。 冬天来了就一定要跟男朋友喊话吗？你为什么不好照顾你的家人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很需要温暖，需要爱啊。怎么都没有人点歌给爸爸妈妈呢？ 你可以点啊。 好哦，那这首歌也顺便送给我爸爸妈妈。来自 Kimberly 陈芳宇的《爱你》。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是来自张惠妹的发烧。接下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会非常的不稳定，让我觉得心情有点不好。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 坏坏的， 嗯， 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 就是因为天气不 稳，就是因为天气不好。对，因为我下礼拜要搬家，正式要把大东西搬过去了。下搬家遇到下 雨，你就想刚好你搬家的那个时候，也许雨就是停的。 我看一下，我看了一下那个一周天气，只有礼拜一是不下雨的。 Sorry， 搬家遇到下雨真的是很麻烦。 遇水则发，你在下个地方会更旺的。 希望我的床垫不会湿掉， 不会了。 希望我的沙发不会进水， 不会。 希望阿喵不要碰到水， 很难。 喵。好的，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邦乔飞的《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这间房子不卖，我也住不到，是在讽刺谁？奇怪、欸， 你都已经有房子，你哪有在意这个讽刺？ 我为什么要搬家？就是我现在的房子要因为要卖掉。 那你已经找到下一个了吗？问题都解决啦 ，OK 的。 好吗？好吗？米娜说一周流两次血，想点电台已经播到有点腻了，但每次听到还是觉得他很嗨。他想要点的歌曲呢，好像都没有。 米娜有啊，是等一下啊，等一下帮他播啊。 咦，前前世世是前前前世是一个是一首歌吗？ 是你的名字的主题曲。 哦，你的名字主题曲叫前前前世哦。哎，我不知道哎。 我们节目已经播过很多次 了，可是我不知道他的歌名。 嗯， 我以为他就是叫做，比如说，他就叫做你的 名字。你的 名字。So God， 长知识了 ，Oh my God， 很夸张哎！ 好啦好啦好啦，好的，那先送上这首歌曲，来自 Bon Jovi 的《这间房子不卖》。 Trust, that's what it is, and always was.

相聚时候一起互相取暖。你好吗，亲爱的？ 我们都曾不太完整，直到后面的这一刻，拥抱彼此内心的伤。 我想要。 谁最动听？ 当然不会是我。 我清楚那个你不曾改变自己， 别改变哦。 孤单的情节里独自彩排，我一直在呼吸，我是最亲爱的。从后面的这一刻还有好多想说的话， 我喜欢你好好的。 老周老他，我们在台北唱着，我们在北京唱着。 让我对你说，对你说。

欢迎回来，进入一点一点温馨点歌区啊。周星驰还没唱完呢、啊，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好，接下来呢，这个小时不是对这个小时的点播歌曲其实已经都播完了。那有些朋友点的歌曲呢，很可惜在没有办法播放出来，是因为电台没有，或是没有版权，或是它是海外的歌曲。好，没有关系，我们一样秉持着悲天悯人的精神，一样送上好听的歌曲给你听。他是天平，他希望能够哈球队胜利。12月2号、3号、4号连续三天的比赛，希望喜欢的球队能够减少失误，渐入佳境，赢下三场比赛。那由于你点的歌曲我们电台是着实的没有，好不好？那送你这首歌曲，就祝你喜欢的球队一切顺利，同时也要祝大家下个礼拜一切顺利。因为听说除了天气不好之外，雪上加霜的是好像又有台风了。真烦，可以不要这样吗？ 希望大家就是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来自蛋堡的 Winter Sweet。 晚安喽，拜拜。 冲的可可好烫，得赶在闹钟起床之前把吐司放进烤箱，奶油味道好香。哦，当然没忘记帮你准备一份，看你睡得香甜，先让你多睡一阵。在等待的时间，我先转个电视，抱着新的热水袋，来自昨天的夜市。闹钟起床也把你叫醒，现在你眼中我像模糊的倒影，你甜甜的笑，揉了揉眼睛。最喜欢看你这轻松的表情，轻轻亲了额头，轻声说声早安多好，这种珍贵媲美国宝，想用早餐之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运动员透过测量数据分析来精进技能，以获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开始学英文也可以透过大数据有效提升孩子的英文学习技能，全台唯一结合大脑科学数据分析，24小时一对一个人线上英文学习系统，更多详细资讯请速拨0800-00-9986，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直音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时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娃娃魏如萱，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